澳元兑美元0.7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9，港金报18,010，比上日收市升20。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31.87美元，港汇指数95.6，跌0.1。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快测这个计划，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林永 茂。无症状感染者或者轻微症状很难去察觉，而且很容易不觉意这样有个隐性传播给身边的人，所以如果加一个全民快测，我相信应该怎么都有些成效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外交20问， 翻返嚟外交20问知识问答比赛。最早同中国建交嘅非洲国家系边个呢？有三个选择 ：A. 南非 ，B. 坦桑尼亚，定系 C. 埃及呢？ 今次问得咁直接嘅？ 唔知你有冇印象呢？中国喺清末时期签过好多不平等条约噶。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所有过往政权向外国签订的外交条约。 我记得自此中国就要重新和外国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嘛。 没错啦，那你又记不记得最早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是哪个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就知道了，有金字塔的文明古国嘛。最早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是 C 埃及。 没错啦，自从1956年起，中国就开始同埃及建交。1999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埃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根据2020年数据，中埃双边贸易总额就超过14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外交20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要稳控疫情，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逐步回复正常生活，我哋每个人都要出分力。在4月8到10号3日内，每日一起用防疫服务包入面嘅套装做快速抗原检测，亦要带埋 KN95 口罩护己护人。检测为阳性，要在24小时内透过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尽快得到释放隔离同治疗。勤做检测，如实申报，众志成城，团结抗疫。 哎，阿姨婆，这个信封是什么来的？ 哎呀，我的私己钱怎会在你手里的？既然被你发现了，一起洗了它吧。 哎呀，阿姨婆，为什么你突然间咁大方的？ 我们很快就有消费券啦。使用八达通的市民在4月7号就会先收到4000元，跟上次的模式是一样，用完那4000元就会在下个月的16号自动收到剩下的1000元。简单啲嚟讲，如果5月底使晒4000元呢，就可以响6月16号收埋个尾数1000元啦。如此类推，最迟可以去到10月31号，用够4000元都可以攞埋个尾数啦。喂， 我知道啊，用八达通嘅要先拍卡领券啦、不过。疫情仍然是很严峻，无论怎样消费，当然要谨守防疫限制，用得安心，使得开心，齐心抗疫就早点可以战胜疫情，生活就可以早点回复正常了嘛。听啲后生仔说，用手机的八达通 APP 拍卡领券都得的、等阿仔回到来的时候，我叫佢帮手搞咗佢，咁就唔使专登行多转啊嘛！ 哎呀，消费券有效期成7个月咁长啊，你咪咁心急啦！ 哇，瑞文攞住晒成抽渔网，着晒水鞋咁，装备充足、啊，莫非你想转行？ 世杰，人系要增值自己，学翻一技傍身噶嘛。上次系学种菜，今次学养鱼，第时一定饿我唔死啫。 咁又啱，不过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年轻人维维，讲下佢点样由零开始投身海产养殖业。 而我就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航空气象服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2022年4月7号星期四晚的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叫城市人的低碳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我黄宗宪医生，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位另一位主持，他就在远方和我们做节目，他透过电话，邓达志 William， 你好。 Hello，William， 不好意思，因为我即是皮肤被一些蒙仔咬亲呢，就一对脚都即好似一个花炮咁，所以我都唔敢。 哦，你要保重，你要保重。 系，喂，食咗药噶啦，食咗药同埋查咗药膏噶啦。黄伟康医生已经安排咗噶啦，帮我。 嗯，我哋都几好，我哋啲拍档都好帮得手吓。咁我哋今日咧讲个题目咧，呢、這个题目咧其实好似同我冇乜关系，但系其实同所有香港人都好有关系。咁就系讲一啲关于环保嘅嘢。咁今日请嚟咧一位，其实喺公开场合比较少讲环保题目嘅，因为咧佢对我嚟讲佢一个巨人，咁佢捞过好多饭嘅吓，咁佢又做过教育啦，又做过哇好多嘢真系系咪，又做过扶贫啦等等好多嘢，咁佢系即系我哋个都认识嘅庄陈友， 系 你好庄陈友， 你好啊黄医生，喂你好啊邓达志，系啊 系啊， 以前我喺乐施会嘅时候，好似佢哋都揾过你帮手咁样， 哦好多次好多次吓，唔知啊。 多謝。 咁莊陳友咧，其實即係我哋都好似一段時間冇聽到佢聲音，但係咧，其實佢喺香港咧，佢就成立咗一個組織啊，好多年嘅，叫做低碳上創方，英文叫 Carbon Care Innovate，Innolab 係啦。咁佢係一位其中一位創辦人啦，同埋佢亦都係而家嘅行政總裁嘅。 係，冇錯冇錯。 係啊，或者陳友，不如你講下，即係你真係撈好多飯嘅，點解你會即係搞埋環保咧？ 係，好多謝啊。不過撈呢個字唔係好慣添。不過事實上我都係好多項目都係關心人咁解嘅啫。即係我做過扶貧啊，傷殘士權利啊。主要呢兩樣啦，咁低碳咧就我喺樂施會嗰陣時開始關心嘅，因為其實貧窮嘅問題咧同環境咧破壞或者保護咧係分唔開嘅，咁好多住喺山區嘅人咧為咗生計咧就會斬伐樹林啊咁樣，咁或者係好多嘅有錢人咧好多嘅。發展咧，為咗要係掘煤啊，或者係開採煤啊、開採金屬啊，或者係斬伐呢個樹林啊，其實亦都破壞咗原住民嘅生活。咁所以其實由2000年開始，其實我哋都好關心環境噶啦。咁氣候變化，我差唔多2007年就已經帶香港大學嘅學生去。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嗰陣時喺巴黎嘅，咁所以我係香港差唔多最早嘅民間人士去出席呢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啦嚇，甚至帶埋啲學生咁啦。咁除非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去過啦，咁我唔可以話我最早啦嚇，即係至少好早啊。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我係關心呢個氣候變化。其實喺2009年去哥本哈根 開會嘅時候，我都係已經第二次。咁嗰陣時香港政府啊、環境局嘅長邱騰華啊、陸公衛啊，佢哋都喺度。咁所以巴黎呢個簽署協議嘅時候，我都喺度。咁所以去到2004年咧，我哋就組織咗呢個低碳想像方，希望用一啲innovative 即係創意嘅思維咧，去向回應氣候變化啦。係啦，即係講呢個氣候公義啊，講呢、這個減碳生活啊，講呢、這個對應對氣候變化嘅即係適應啊等等。講到好長添，唔好意思。咁就所以你即係一直以嚟，我係少喺公眾講啊。咁又唔係，我其實係嘅。我而家比較多啲俾啲年青人講，但係其實舊年我去格拉斯哥嗰個聯合國大會嘅時候，都喺香港台做咗訪問。咁呢個少咧有少少嘅，除咗我少講之外咧，同埋啲人都係少注意嘅。我想大家都由呢個角度諗，其實香港人咧係少注意氣候變化呢一個挑戰嘅，係唔好意思， 我打一次你少少啊，想請教。因為咧頭先你講咗一連串㗎，好有意思嚇。你講到即係減碳啊，呢、這個國際性嘅會議啊，都係好大嘅話題嚟嘅。 係 咁咧，即係我聽呢啲題目㗎，我聽呢啲咁嘅會議咧，都聽咗好多年。但係我喺香港咧，我係 feel 唔到一樣嘢嘅。其實我哋做所有嘅嘢咧，係為咗我哋嘅生活啊。而咧，即係我哋嘅生活咧，即係當我哋所有嘅氣候嘅會議或者嗰個議程啊，同埋嗰個 agenda 個方面咧，係一個即係同一般人咧，即係我哋貼地嘅人嘅生活咧，好遙遠啊。咁我想問一下咧，喺即係你哋做咗咁多嘢啦，咁多會議啊，咁多咁 pioneer 嘅一啲活動咧，其實真正去到我哋人嘅生活上面咧，係有幾大嘅關係啦。嗱，我自己咧，因為喺新界長大，你做鄉下仔嚟嘅，係咪？咁咧，即係你話貧窮同埋呢個同埋呢個環境咧，關係好大。嗱，我以前咧，我唔係可以話我屋企係貧窮，但係咧喺新界其實有幾多家係唔係清貧嘅，其實都係清貧嘅。有兩啖飯食，有屋住，有書讀咁解嘅啫。其實係咁咧，但係咧。外面嘅環境係青山綠水嚟個，全部即係我哋屋企啲田好多啊，啲田即係啲田基經過啲水啊，啲溪流啊，啲全部都乾淨，有魚嘅，即係你見到有魚有蝦有蟹嘅，完全係咁。即係當然啲水係乾淨咧，如果人冇可能會生存啦。咁咧即係近日咧，即係我自己都拜山，因為拜山經過翻曬以前屋企耕田嘅田地咧，完全咧係變曬倉啦，大嘅貨倉啦。政府亦都個規管好差啦，就叫佢哋俾啲鐵皮圍住就得噶啦。種樹要佢哋種樹，就冇人去監察嘅，即係周圍個環境污糟邋遢得好緊要。富裕啊，香港相當，但係同我細個嘅時候嗰、那個清貧嘅歲月咧，係相差好遠個環境。即係我哋做咗咁多嘢啦，但係點解嗱？香港都係叫一個無論如何，就算呢幾年我哋suffer得好緊要，香港都仲係一個叫富裕嘅社會。點解我哋反而咧喺呢個富裕嘅社會係得唔到嗰啲環境嗰個改進同埋嗰個優化咧？點解？ 其實咧，我哋係選擇咗攞自然界嗰、那個嗰啲資源啊嚟到去達至我哋生活嘅方便啊嘛。咁其實人嘅發展亦都好難避免係咁嘅，即係工業化啊嘛。你記得咧，我哋細個嘅時候温代咧。就死好多人噶嘛，温代大概係死400人噶，嚇、啊。咁但係而家咧去到山竹咁大嘅風咧，其實我哋都係冇人死嘅。咁這個建設咧，咁有啲人就話咁係啊，咁富裕幾好啊，發展啊，工業化。咁但係我哋而家因為呢啲嘅發展咧，要耗盡好多嘅資源啊嘛，咁然後。產生碳排放，然後大氣咧就會開始有氣候變化出現。咁你話唔貼地咧，其實唔係。你有冇發覺咧？其實我哋而家嘅酷熱天氣咧係多咗嘅。咁舊年天文台已經話咧，其實一年咧，我哋而家有60日嘅酷熱天氣，但係其實可能係 我哋細個嗰陣時係冇呢件事噶，係啊。咁呢啲熱咧係慢慢嚟，然後啲大風係慢慢嚟。仲有一點，我想同聽眾講咧，就係、是、其實係啊，呢啲嘢好似係點解講國際會議咧？就因為氣候變化其實冇疆界嘅，佢個影響咧，其實係影響啲比較貧窮啊嘅地方嘅人喺海邊啊，譬如海島啊。咁係啊，你喺香港係好嘅，因為我哋消耗咗碳，然後我哋嘅環境好受保護啊嘛。咁第二啲人咪慘咯。咁我哋係見唔到嘅喎。咁我哋見唔到係咪唔關心咧？係啦。咁所以咧就有時我同人講就係話其實我哋見唔到嘅問題咧，仲大過我哋見到嗰啲問題，係啊，因為而家即係氣候變化就係嚟緊嘅威脅咧，可以令到人類咧係完全冇辦法喺呢個地球上面生活嘅咯，係。 唔係呢點我完全了解啊，我明白，即係我知道氣候嘅變化係同我哋個碳排放咧係息息相關啦。 係。 咁咧，但係即係我哋真正我哋能夠做到乜嘢嘢咧？因為即系我哋已经，其实我哋系意识到呢个问题嘅，即系意识到呢个天气嘅巨变啊，即系呢个酷热天气啊，海啸啊，干旱，即系其实南中国咧近呢几年咧，春天都唔似春天嘅，冇潮湿嘅，而家好多水塘都干旱。就讲深句，如果嗱以前咧，我哋好多好多年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嗰个童年咧，四日供水嗰个童年，我好细个，但我 有啊，有啊。 但我有印象的，但是呢那段时候是只是那一年的夏天是这样四日供水已经很大件事，但是现在呢我看春天我们过境的春天呢，其实如果没有珠江没有东江水的话呢，我们已经那个环境是四日供水的了。你计下由1月1号到现在香港落雨落了几多日了，其实不是说只是香港是烧不到的东西，香港是烧到的，只不过呢我们有其他的建设呢是抵消了，所以我哋感覺不到嘅咧。 冇錯， 嗯， 啊，黃醫生咪有嘢想講。 係啊，其實啊陳友啊，即係你頭先講得好好咧，就係、是、咧，你話、啊、有啲嘢我哋睇唔到，其實睇唔到嘅嘢嗰個殺傷力係最大嘅。係嘛？咁我想問一下咧，其實即係你喺香港，你個機構都成立咗有七八年啦，係嘛？都有係啦，即係你個 Carbon Care Inlet。咁你自己覺得咧，其實。在香港相對其他即已經發展的一些城市，其實香港人做的低碳生活呢是否跟其他國家差不多，還是比較即好一點或者比較差一點？ 整體來說是比較差一點的、嗯、就譬如講太陽能啦、啊嗯、太陽能的使用我們很少、嗯、這個很具體，因為如果我們能夠盡量用再生的能源呢，其實呢我們可以減少碳排放很多的。我們現在60%的碳排放都是來自電的 煤發電啦，我們用基本上用煤、 嗯 天然氣啦，近來用多了啦、啊、還有核電啦、但是如果我們周圍社區都盡用這個太陽能呢，我哋可以將可能10%啊、20%嘅電咧，都用太陽能，咁我哋就可以減碳好多。如果你去外國咧，就多好多啊！我最近有個新加坡有個朋友就話，佢本來跑步咧，見到啲公園咧，新加坡政府都盡量擺呢個太陽能板喺上邊啦。咁香港你唔會見到啊。咁啊喺香港水塘咧，其實大家唔係好知道，香港水塘咧有幾塊太陽能板嘅喺石壁同埋喺呢個船灣，咁但係如果我哋將1/10嘅水塘嘅面積攞嚟擠太陽能板咧，其實已經可以發到好多電噶。咁所以我而家有一個項目咧，就係同呢個NGO 同嗰啲社會服務團體，佢哋如果有屋頂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同佢一齊合作起太陽能發電站。咁所以我哋唔係冇嘢可以做嘅，即係可以做下呢啲好實際嘅嘢，咁咧就盡量用太陽能電。咁係啦，咁樣 我打斷一下你。 好啊，好啊，好啊。 即係講即係水塘嗰度咧，整啲太陽能 返。我從來冇諗過，但覺得好有意思喎、 啊。 因為第一咧，水塘嘅佔地好大啦，係咪？ 冇錯。 啊，咁即係空曠嘅地方啦。因為香港咧，其實好多人咧，你話我哋呢一方面咧，即係冇新加坡或者好多地方，尤其以色列，以色列好早好早好早之前已經做緊㗎啦。咁、咧，即係我哋冇佢咁先進，但係點解？因為香港人居住嘅環境咧，有幾好屋企自己屋企有自己屋頂啊，其實。啱唔啱？ 啱啱啱啱。 大厦可以做嘅，整个大厦一齐咧，即系联手做系得嘅。即 系 甚至之前，因为我做过呢个公民教育委员会度咧，做过佢哋嘅委员咧，即系佢哋都系提，即系倡议咧，啲人喺天台啊，尽量喺天台种嘢、种菜、种咩都好。总之种嘢嘅话咧，就对我哋即系其实呢个减碳咧，嗰个进程咧，好有帮助。咁但係而家你又講緊咧太陽能板嗰方面咧，其實新界咧好多，即係其實都好多有啲發展商咧，都已經係即係同好多即係自己有擁有自己屋頂嘅即係嗰啲住户咧，係去講即係點樣合作咧，係整呢個太陽能板，又最終咧即係你付出嗰、那個建設呢個太陽能板嘅錢咧，係可以喺將來咧喺你嗰個電嗰度咧。是供应返俾自己电，佢哋卖电俾人嗰度呢赚返嚟 嘅。 係呀、啊、或者我哋係啦，一阵间返嚟再继续讲下个太阳能板啦，我哋听首歌先好嘛。係呀、啊、,William 帮大家揀嘅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其实都係为咗个空气同埋个环境嘅改变啦。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Long time past.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Young girls have picked them every 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them everywhere. 274点，跌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68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3.97，瑞士法郎0.933，加元1.258，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1，欧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1美元，卖出1936.86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星期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星期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教育局和考评局和学校的代表的共识是要保障考生和考务人员的健康和安全。 文凭试会在今个月22日开考，教育局和考评局将会有一系列安排协助考生如期应考，详情是怎样呢？另外学校准备恢复面授课情况又如何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来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爱情不是用金钱去衡量，是用虚拟货币啊！搵只水鱼上网货金，好快你就见到我噶啦！ 嗨，我叫咪咪啊，不如做个朋友。 你做 part time girlfriend， 咁未即系？ 你就想，我只是陪你行街，帮你按摩，最多煮饭给你吃，都是一份工啫。 我到了好耐了，还未见你的。 就到了，唔记得提你，我要收按金噶。你去隔篱部虚拟货币柜员机买啲虚拟货币给我啦。 按金我俾咗，你会唔会唔出现噶？ 按金是保障我的，行规嚟噶。你买完再 send 个曲俾我啦。 俾咗按金就见到佢噶啦， 40000蚊唔够噶，除咗按金，仲要俾我经理人嘅佣金。咁你想唔想约我？ 又要我俾钱，唔通呃人 ？block 咗佢电话先。 喂，李生啊，我系咪咪啊，以为咁我就揾你唔到啊？ 信唔信我报警啊嗱？ 乜你唔怕俾人知你揾 part time girlfriend 咩？即刻帮我买多啲虚拟货币，如果唔系我就揾私家侦探抄你地址，叫你妈咪嚟找数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当大家喺网上结交朋友，一定要认清对方嘅身份，仲要妥善保护自己嘅个人资料，唔好随便向陌生人透露。啊，万一大家受到恐吓嘅话，记得要立即报警求助。以免受到进一步的威胁啊！ 假情假意假藉口，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二二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特别假期关心你。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岳永。 咁我都好感恩见到好多老师咧，亦都谂到好多新嘅方法咧，去令到上网都可以有兴趣啦，画多啲图啦，用一啲我哋叫共同创作 co-create 嘅方法去学习啦。咁其实喺小学同中学都我哋开始见到添，咁都唔错啊，我觉得。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 咁未来咧，所有嘅年轻人啊，都会喺呢个虚拟世界嗰度生活噶啦吓。虽然喺个虚拟世界入边，其实都系有规矩嘅，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上到去嘅时候咧，所做嘅一举一动咧，首先要谂下人哋先。 星期六晚上九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欢迎翻嚟我哋今晚四月七号星期四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喺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城市人嘅低碳生活。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有电话嘅邓达志 William 你好。咁同埋咧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咁佢系低碳上创方 Carbon Care InnoLab 嘅其中一位創辦人同埋行政總監阿莊陳友，阿陳友你好， 係大家好， 係啦。咁頭先咧，我哋播一首歌啦，《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啦。咁我知阿陳友， 我想講多兩句。 好啊，好啊， 係啊，我都想講。 好啊， 其實呢首歌係反戰歌嚟噶嘛，所以我聽到我令我諗起烏克蘭多過諗起環保添。 係啦，咁咧，但係到而家咧，其實咧，即係我哋面對嘅咧，唔係話即係實體戰爭，其實係好少好少嘅。其實而家相對嚟講嚇。但是呢我哋面对緊嘅战争係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啦，就係、是、我哋嘅环境啦，甚至係即係我哋嘅即係赖以生存嘅环境，好多人係冇留意嘅息息相关，亦都可以讲呢其实相当危急。 冇错，係好危急，係冇错。因为前两日呢联合国先发表咗一个报告，就话我哋其实得三年时间，就而家讲到即係2025年我哋一定要呢碳排放开始减。不可以再升了，咁样吓，咁呢个系啱啱发表嘅报告，呢几日嘅啫，系啊。如果唔系咧，我哋咧就会发生好多嘅旱灾啦，天灾啦，我哋会食物收成有问题啦，我哋会海水上升，有好多人嘅生活都会受到威胁啦，系啦，咁样。 好多沿海城市，好似香港咁，你可能会唔见咗一半嘅。 绝对系。其实咧，我哋最近我哋咪开始咗一系列嘅活动，去关心唔同嘅弱势群体咧。其实系喺气候变化里边咧，会受到嘅影响系点样？系会大过其他人嘅。即系譬如好似喺劏房，咁你如果酷热天气多嘅话咧，其实喺室内中暑嘅机会都会增加嘅。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值得關注嘅其中一個群體咯，係啊。 嗯，即係其實你哋雖然係做一啲環保工作啦，咁但係都係同社會唔同階層嘅人有個聯繫喎，係咪？ 呢個係以前嘅環保團體可能比較少用嘅方式，咁我哋咧就將呢個環保啦、氣候變化咧，將佢嘅影響咧連結到去實體。就特別是關心啲弱勢群體，所以我哋會搞一啲社區對話，即係譬如正話講劏房户啦。咁我哋而家喺葵涌都係去關心佢哋喺室內嗰個温度因温度上升而影響嘅，咁呢個係一個啦。咁其餘我哋會逐個群體咁樣去關注啊，傷殘人士啊，一啲嘅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係。精神健康啊等等，我哋都会做。 我都想讲咧，陈友喺呢度咧， 但剛才你講的就是實際人生活空間的問題了。但我亦都因為我面對緊，我呢日因為我去影相喺海邊咧，俾啲蚊咧係咬親咧，所以我成一對腳咧就好多一粒粒紅色嘅，即係啲反應啦。咁我就諗到咧濕疹呢樣嘢，我哋大家都知道咧，而家好多小朋友咧，或者成人都係啦，濕疹呢個情況係好犀利。但我都相信咧，呢個喺我哋年紀細嘅時候咧，係比較少遇到嘅，冇比較少。但呢個咧，同我哋即係而家呢個即係咁嘅環境、咁嘅空氣咧，佢影響係咪都係好大咧？ 係啊，其實真係要問一下醫生啊，真係濕疹嘅係一個叫做咩啊？對環境的一個反應嚟噶嘛，係嘛？ 係啊，即係如果一個濕疹啊，遇到一些很大的環境轉變咧，有時會差啲嘅，即係個皮膚個狀況咧。係啊，即係有時如果個環，即係嗰個氣候或者嗰個環境嗰個温度改變得好緊要啊，啲濕度改變得好緊要，咁有啲人啲濕疹係會復發咁樣。咁所以依個係同環境係同環境係有好大關係嘅。 是啊，咁所以另外一個同環境會有關係嘅咧，就係正話提過，即係譬如好似係傷殘事啦，我一向關心啊，因為我哋而家預計咧會越嚟越多嘅自然災害啊，咁喺呢個回應呢個災難啊，或者係災難嘅資訊啊，或者係呢、這個逃生啊等等。究竟我哋會唔會有忽略咗呢個傷殘事嘅需要？咁我記得咧近來發表嘅財政預算咧，其實已經有預咗錢咧，係做呢個嘅防災嘅工程啊。但係政府就可能就考慮工程硬件就比較多，但係就少考慮即係譬如話對市民嘅教育啊。或者是對呢些譬如可能在遇到災難啊，譬如大澳或者沿岸的人啦、啊，或者係一些我正話提的傷殘人士，呢佢哋對啲災難的回應嗰個能力同埋嗰個提升啊、照顧啊等等咧，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即係絕少啦，絕少啦，即係喺公民教育上邊，或者係即係我哋一個普及的即係全民的在我哋日常生活上邊呢啲教育咧。是有關呢個環境的災害是非常之少，但是學校教育都冇。 係啊，其實你都知道啦，即係譬如好似喺日本可能甚至台灣，即係佢哋啲地震多嘅地方咧，就有地震災害教育。咁其實氣候災害教育咧，都應該開始引入學校嘅啦。係啊， 其實老早應該引入啦。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咧，我哋有嘅咧，就經過譬如大帽山啊啲地方咧，就好多咧就係防止山火。嗱，雖然好簡單嚇，佢大大隻英中文字四隻字，有英文啦，防止山火，即係俾你聽咧，即係就害怕咧，即係啲農即係嗰啲所有啲林木嘅就被燒走啦。咁亦都咧係即係一個防止颱風咁樣，即係或者係防止颱風嘅災害啦。咁呢啲廣告咧都好簡單嘅，以前即係好耐以前都有嘅，但反而而家近年咧係好少見到嘅。 係 即係簡即係當然仲有氣候嗰方面咧，即係我哋氣候即係我。根本意識不到氣候帶來的問題的一些就是公民教育上面學校教育上面我感覺不到他們存在 是啊你說得對即譬如在其他地方已經是成為一科的了有些地方已經是學校一定要教那香港就未有了有好像在地理有一科那些這樣啦 但是這個不對的這個應該是應該是不論什麼年齡呢都係應該有種教育咧，俾佢哋意識到咧。如果你係喺學校嘅教育開始，你唔做呢件事嘅話，你唔好想像佢哋廿幾歲讀完書出嚟做嘢，係會好關注你呢個全球嘅環境同埋呢個氣候嘅改變咯。唔會 係最近搞過一次記招嘅，講過做過一個調查，即係我哋啦，咁就講氣候教育嘅重要，咁就。希望咧遲啲咧就將個報告書就俾政府，咁啊，我覺得係政府要開始帶頭咧，係去檢視下我哋嘅課程裏邊點樣加入呢個氣候變化嘅教育咯。係啊，你講得啱嘅。其實啲老師都有我知道有個別啲老師都自己諗下， 一啲用啲遊戲啊，或者係用啲咩方式去教下啲細路仔點樣係回應呢個氣候變化。譬如你生活可以有多種選擇嘅，你係咪要追求即係賺最多錢啊，或者係擁有最多物質啊，咁食最好嘅嘢啊咁樣。咁所以其實你每個衣食住行每個環節，你都對氣候或者環境係引嚟一啲嘅影響嘅，係啊。 點解我哋香港學校嘅教育咧係冇，即係喺佢哋嘅讀嘅 syllabus 入邊，點解係冇咗呢個整體呢個概念同埋即係個教化？點解我哋唔關注，唔認為佢重要咧？點解？ 係啊，其實我覺得就翻嚟整個社會都冇呢個意識之下咧，就於是教育就會慢噶啦。我覺得係而家開始咗有個改變噶啦，應該嚇，因為我知道政府都發表咗嚇2050年我哋要達到碳中和，咁但係學校都未知喎。如果學校未知嘅話，啲年青人長大嘅時候點樣能夠有行為？或者是一些選擇上面的改變， 你行出街碳中和的三個字有多人識解 多了的啦喂，你又多了報紙講的啦，現在在那些商業報紙呢，即是都開始講ESG 啊，他們叫做即是可持續發展啊，或者是環境社會管治啊，對即是一個投資項目嚟嘅，而家其實係係啊，係啊，但係未到教育咯。我覺得教育應該快啲咯，係啊， 係啊，因為佢由年紀細已經開始意識嘅話咧，當然佢年紀大咧，我哋會清楚好多咯。會 冇錯啊， 阿陳友啊，其實頭先你講過一啲階層啦，即係包括啲劏房户啊，或者係雙層人士咯。仲有冇一啲即係階層嘅人，你哋係會即係特別關注係同即係？低碳生活或者係環境保護有關 嘅，其實同你有關嘅，其實精神健康咧，原來都同呢個氣候變化有關嘅。有一個中大嘅醫生做咗個研究咧，就佢發現咧係，如果係氣候暖氣温高嘅時候咧，即係尋求呢、這個。治療的精神病患者是多了的，他純粹看數字就看到出來，看了一個 pattern，一個模式，那其實個原因就可能是緊張啦，可能是因為天氣變化帶來的一些的不舒服啦，特別是因為香港的居住環境啦，還有即係我哋嘅城市設計啊，等等啦，熱島效應啊，呢個鄧達志應該講好多啊。即係我哋嘅城市， 好呢個最基本嘅喎，根本即係我哋都好清楚啦，從來都唔係以近年啦。天氣熱嘅地方日頭昏腦脹噶嘛，我哋都話啊，啲以前啲華人咧去到南洋地方咧，係特別能夠即係揾得多錢嘅，因為點解當地人咧天氣熱咧，個個都唔想做嘢。點解唔想做嘢咧？點解頭昏腦脹咧？其實同天氣有關係咯，就係。 是香港咧就唔止淨係熱嘅，香港話濕咧，其實係好唔舒服嘅。 好唔舒服。我哋講話濕疹嗰樣嘢，就因為除咗熱之外，我哋濕咧，即係令到濕疹嗰樣嘢咧係更加犀利。 係啊，所以我哋嚟緊都會同一啲精神科醫生啊，或者係工作者一齊商討一下氣候變化，其實同精神健康我哋點樣可以扣連同埋保障咯。咁啊，到時可能啊，揾埋阿黃醫生嚟啊，咁樣。 好啊，我真係好有興趣，因為我都有留意到咧，當天氣熱嘅時候咧，即係本身有精神問題嘅人咧，都係容易啲，即係情緒激動嘅，其實 係 啊，即係容易啲會發脾氣啊， 容易發作啊。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有時都話啊，會即係我哋都笑嗰排，如果多啲病人，即係嗰啲叫旺季啦，係啊，咁。我哋都會睇下個天氣係咪有啲唔同啊？咁樣會唔會即係有啲極端天氣令到即係有啲病人係個情緒會差啲咁樣？ 係，其實嗰個互動嘅，其實一個人自己猛整啲，隔離嗰人又猛整啲，咁佢猛整，佢嘅容忍度又低咗，係咪？咁所以就 氣候咧，同埋我哋嘅 behavior 其實咧係好耐以前喺我哋嘅文字入邊都有嘅啦。冷就係靜嘅，熱就係漲。漲咧就成個情緒個高漲，咁即係已經係其實好直接，即係古人已經係好清楚 冷同埋熱咧，同我哋嘅情緒個關係係咪？ 嗯，咁頭先咧，即係我都有同阿陳友即係問請教一下啦。即係呢段時間，呢兩年幾啦，即係大家都受過疫症影響啦。即係我就知道疫症真係影響環保嘅，因為即係大家都買好多外賣啦，增加好多塑膠啊，即係用一次又抌啊咁樣。不過咧，原來係啦，原來咧，原來阿陳友咧，即係你哋即係做環保較專業嘅角度嚟睇咧，原來即係氣候同埋疫症好有關係喎，係嘛？ 有噶，其實係 WHO 都出咗呢啲報告噶，即係如果你天氣熱嘅時候咧，有啲可能以前冇預計咁活躍嘅菌咧會活躍啲啦。咁其實亦都包括人類點解氣候變化咁嚴重咧，就斬伐樹林好犀利啦。咁你斬伐樹林，你同大自然接觸，咁你其實你困咗喺本來喺原始樹林嘅菌又會容易出咗嚟啦，嚇嚟接觸啲新嘅動物啦。咁有啲人話甚至冰融咧，其實可能都令到啲新菌出現都唔定。咁所以大家會覺得可能未來咧嗰個唔同形式嘅疫症咧出現嘅頻率咧會高咗嘅，係啊。 因為你北極嘅、南極嘅，亦都即係嗰個雪融咗咧，究竟帶嚟其實都係好多好多我哋唔知道嘅病菌啊。 係啊，冇 錯。咁就算即係好似我哋而家面對緊，即係話啊，大家都政府即係呼籲啊，各方面嘅呼籲咧，我哋戴口罩啊，我哋一定要戴口罩出街啊，或者即係根本你唔戴口罩咧，出街俾人當咗係犯人啊，咩都好啦。但係即係當你即係鼓勵咗人戴口罩，教化咗佢戴口罩，因為疫症期間啊冇辦法啦，係咪？但係咧。好似譬如即係我屋企最近啦，我新界屋企最近嘅輕鐵站，即係嗰度有條樓梯喺輕鐵站落嚟咧，就行翻平內立嘅村道啦。嗰一條樓梯嘅兩邊咧就係重災區嚟嘅，就係口罩嘅丟棄嘅重災區。佢哋知道咧搭完車，因為車邊人多啊，驚有菌啦，咁咧所以咧佢哋一落車就除咗口罩，但係佢哋唔係抌垃圾桶，就抌喺個樓梯嘅兩邊。咁就可以翻屋企，就唔會帶翻屋企啦。嗱，呢個係香港人嘅非常自私嘅表現嚟啫。大家知道疫情嘅時間咧，我哋戴口罩嚟避免即係自己被感染啦。但係我哋咧係唔理咁多嘅，我哋唔帶翻屋企，就係、是、隨便喺路邊就抌低個口罩。係嚇，呢啲其實都係應該即係政府都要關注嘅，因為即係你點樣即係。你淨係戴口罩，疫情佢哋可能感染唔到佢哋就算啦。但係你冇諗到咧，佢哋相關可能咧，佢遺留嘅口罩唔係淨係垃圾咁簡單嘅， 背後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問題。 係啦，你將其他唔同嘅佢黐埋唔同嘅病菌咧，係帶俾其他人。 其實 或者我哋一陣間翻嚟再繼續講啊，因為呢個話題話我哋真係講嘢都講唔完。咁我哋一聽首歌先，係John Denver 嘅 Calypso。 So 咧，其實咧。 They sailed on a dream on a crystal clear ocean to ride on the crest of a wild raging storm to work in the service of life and the living in search of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unknown. To be part of the movement, part of the growing, part of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 could have sold the places you've been to, the things that you've shown us, the stories you tell.You bring us beside you, light up the darkness and show us the way. be true as the tide, free as a windswell, joyful and loving in letting it be. Try to lift all the places you've been to, things that you've show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政司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寻日辞职，准备参选行政长官。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担任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港区人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前局长谭德元出任其中一名副主任。谭耀宗朝早去到中环广场的时候说，李家超可以升任特首，会提名和协助他的竞选工作，初步选定中环广场为竞选办公室。谭志源回复查询表示，全力支持李家超参选下任特首，亦都乐意尽己所能协助相关工作。本港新增264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97名感染人士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7万几人染疫，8344人死亡。新增个案包括12宗输入病例，分别在机场检测和检疫酒店发现。新增死者包括27岁患哮喘病的男人和52岁乳癌病人，都是昨日在屋企晕倒抢救无效离世。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学校今个月19号起陆续恢复面授课之后，未必好像以往一样有一宗确诊个案就停课，会按风险评估正制定指标供学校参考。中学文凭试今个月22号开考，竹篙湾检疫中心有特别考场，俾确诊或者密切接触者考生应考。而在考试当日确诊的考生，就需要分别致电通知考评局和召唤抗疫的士。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视像会议上，民建联议员梁希关注当局的热线是否有足够的人手。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考试当日确诊的考生致电考评局和抗疫的士专线之后，会收到两个手机短信，亦都会有抗疫的士司机和他们联络交代接送的细节。他强调，为考生安排交通要有真人接听比较安心，当局会预留足够人手，但是如果有突发状况，就只能够当危机去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21点，跌274点；标普500指数报4454点，跌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23.86，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1，人民币6.364。英镑兑美元1.306，欧元兑美元1.09，澳元兑美元0.747，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30.3美元，卖出1932.2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个礼拜初期风势微弱，能见度比较低。下个礼拜中期有几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中学文凭试预期4月22日开考，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建新教授。 在个疫情的走势咧，应该是乐观的，因为再看埋考生啦，都有接种的一啲记录啦。而家个社区的情况稍好啦，如果唔系有咁嘅下降迹象嘅，我哋都唔敢宣布预期开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C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C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C区和T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游回忆之旅， 法国第三集， 一起回忆法国地标景点。主持和听众都谈得很开心， 当地的人都很 nice， 都很 helpful， 帮助游客。 法国人气景点圣米歇尔山bucket list 里面一定要去的地方。 哇，今个星期继续谈啦，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请各位安坐家中， 一起耳朵游法国。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不少人觉得日复一日的工作，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令人生充满未知的变数，黯淡和荒凉。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积极找自我勉励的途径来到平衡内心。我在这段难以言喻的艰难日子，一有空档就会捧起这本《只是微小的快乐》，便足以支撑这庞大荒凉的人生来到细读。慢慢咀嚼书里面的一字一句，让文字勾起类似的回忆或者场景。什么叫做微小的快乐呢？就是人活到某一个年纪， 欲望似乎越来越少了，对身边已经拥有人和事越来越珍惜，所有的快乐都是不重要的微小的瞬间突然亮起来。 整本书的每一个标题都充满诗意， 例如在《满满一碗六月雪》这一章，讲的是夏日炎炎对食一口刨冰的渴望，《我的青春铜锣湾》是勾画了那个年代作者眼见的香港场景，《大院》、《三月》、《松板屋》的人潮涌涌，《门口捡到鱼》讲的是豪雨成灾之下，见到某些人家虽然家当尽湿，但门口却捡到大雨的欢呼场面。 这个场面让我勾起那年在台北的家里水浸，老猫乖乖爬到书架顶部避灾那个可爱的模样。文字就有这种勾引的功力，将我们以为遗忘了美好的记忆重新召唤回来。张曼娟的笔下，就连大家熟悉不过的浅水湾，他都可以这样描述。 浅水湾这三个字好像一个作纸， 一下子错出了一道光，张爱玲、白流苏、范柳园、倾城之恋。 而这个作子亦都敲醒我在那些年同一对年轻夫妻在那里流连影相的画面，如今剩下的只有怀念。我读这本书的情景，读一下就会停下来想想，又读一下喝一口清茶，让书里面的光点洒落在充满涟漪的回忆上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是微小的快乐便足以支撑这庞大荒凉的人生，作者张曼娟，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喂喂，靓仔，上网优惠介绍翻啊！ 咦，我都中意上网噶、啊， 咁啊啱晒啦！我哋依家咧做紧个超值月费计划啊！ 诶、咪住，我系中意打网球嗰啲发球上网啊！ 咦，网球我都啱、 啊，咁你想唔想听一下一啲关于网球嘅历史啊？ 又有冇咩优惠计划咁啊？ 诶、唔使优惠啊，直头免费噶！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林普斯主持，有种运动，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今晚啊四月七号星期四晚嘅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城市人低碳生活。咁喺直播室有我黄宗宪医生啦，有电话旁边嘅邓达志，同埋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庄陈友。 系， 你好。咁啊，庄陈友系低碳想创方嘅联合创办人同埋行政总裁。咁头先咧，我哋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哋都讲到啊，即系陈友佢哋个组织同好多唔同阶层嘅人好有关系嘅。咁亦都即系讲翻，原来疫症都同我哋个气候有关系啦。咁其实我哋都好担心啊，即系两年几一个疫症。咁其实疫症之后，我哋嘅生活会系点咧？其实我哋会唔会复得到咧？陈友， 好啊， 仲未埋单啊？ 我谂定前边咧，就希望疫症之后咧，大家唔好谂翻转头。其实我哋应该咧系借呢个疫症嘅机会咧，谂一谂我哋嘅生活嘅方式。咁喺疫症嘅时候咧，大家原来发觉喺屋企多咗。身邊的人原來很重要，原來我們有多些時間去欣賞大自然，去郊外原來工作呢就是不一定個個都逼在寫字樓才做到，即是我們有很多工作模式可以尊重到，也都平衡到個人生活，即是少了交通，食東西簡單了。咁所以我希望咧就係、疫情之後咧，其實人咧係學識咗個生活嗰個選擇，即係邊一啲咧先至係有質素嘅生活啊！有時可能我哋唔想有呢個災難，但係咧喺經歷咗呢個災難嘅時候咧，亦都係一個機遇俾我哋追求一啲更美好嘅生活都唔定，係咪啊？唔知係咪？ 旅行嗰方面啦，大家都冇得去旅行啦，而家咁咧，反而咧，即系我最初都觉得系好难受嘅，冇得出门吓。咁咧，但系疫情落嚟已经两年又多啦，咁根本上冇得出门啦。我又唔系好觉得我而家开始，我慢慢觉得我唔系好 miss 旅行。 嗯， 甚至咧，即系旅行咧，其实都好，即系对身体咧，自己身体咧，其实即系周居劳动，其实都系几攰嘅。第二咧。過去咧，即係而家啲天，即係天空係靚過以前，點解咧？一少咗飛機飛，冇咁多空氣上面嘅污染物啊！ 冇錯，係、 啊、 或者其實過往嘅旅行咧，係好你覺唔覺即係好 package， 即係好 即旅遊公司搞嗰啲啊嘛，即消費好犀利咁樣先叫旅行。 一出門咧，梗係咧食嘢， 係食嘢。 买嘢食嘢买嘢 系啦， 即有几多系真正系去感受旅行嘅地方啊？即系佢即系旅行都有，我哋可以有好喧哗嘅，亦都可以好宁静嘅，但系喧哗为主，宁静较少啊。 系啊，所以可能其实咧，疫情咧系教我哋咧用另外一种方式旅行，即系一种欣赏啲嘅吓，即系生态旅游啊。而家开始有人讲啊。 是生態旅遊咗一段時間㗎啦，但係咧，我哋即係反而我另外一樣嘢咧，就覺得，我哋有幾耐冇試過真係坐低睇本書， 係真係 喺期間咧，咁我都睇到啲書，因為有時你當你睇得好多，你上網啊或者各方面咧，睇影像，即係完全俾影像包圍住，你唔需要點樣思維嘅一啲活動咧，做得多之後就慢慢咧落翻嚟咧，我就。开始睇书了， 大家咧觉得咧隔离好辛苦啊，但系慢慢咧，你又谂下，其实原来默想都几好嘅，即系吓静吓，冇系啊，冇嘢发生嘅，即系香港人唔惯冇嘢发生嘅生活啊嘛，系嘛？ 亦都好唔惯咧，就算你坐喺屋企，你唔出门口已经系好神奇啦，但系唔出门口咧，原来你真系可以唔做嘢咁坐喺度嘅， 嗯。 嗯啊、即系我自己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因为过去成日即系其实奔波系因为工作啦，咁过去工作咁我都唔能够出门，用好多我嘅工作咧都系离境做嘅，咁冇得离境，咁你唔使做啦已经。 系啊， 咁就我可以连续两三日，真系我唔系讲笑，两三日可以系喺屋企入边。即系当然，即系我有我散步嘅时间，我有我嘅习惯啦。每日都可以一至两个钟头，起码我去散步。Besides that 咧，可能我就喺屋企。 系，其实咧，我有一个题目咧，想同阿邓大志特别讲嘅，即系如果我哋恢复翻疫情之后咧，我哋而家咧系其中一个生活环节咧，譬如衣着咧，你发觉。其实你唔使咁多衫，即系你喺疫情期间你唔使咁多。 我好 contradict 咧，即系我个行业嘅，因为我从来啲人问我系点样系即系着最好嘅着衫嘅方式，我话咧系拣得精，买得少，同埋着得好。 系 吓，因为你拣得精嘅话，就表示你唔需要买太多啊。咁你就可以買得少啦。咁你買得少嘅話咧，當你選擇時，你冇咁混亂啊，冇咁混亂咧，你配襯啊各方面容易做得好喎，咁就會 係啊。其實而家 關係嘅， 但係而家嗰啲 fast fashion 咧係好破壞環境嘅，所以我真係覺得咧，真係唔可以鼓勵啊！唔知你覺得點？點解啲人會諗到啲 fast fashion 咧？係有好有唔好嘅。其實咧，製造 fast fashion 的好處喺邊？我先講個好處，冇講個壞處啦。好處咧就係佢因為 fast fashion 需要佢有好大嘅資源去研究新嘅布種啊。咁其實有啲有良心嘅一啲機構，啲大嘅機構或者北歐嘅公司啊、日本啲公司咧，佢哋其實呢個係我亦都係我自己嘅信念。好多年前我覺得 fashion 嘅款式咧已經去到圖眉啦，已經。咁樣然之後，其實你點樣轉咧？人體就是一個人體，就係即係有四肢、有頸、有頭，你唔可以再變嘅。你點可能就轉另外一樣嘢出嚟咧？係咪？除非我哋係 alien 啦，係咪？咁咧，所以衣服嘅形態改變係越嚟越少，但係咧，我哋係喺布料上邊咧，係製造咧，應該去重新思考物料嘅循環再用。 嗯， 係咧，係亦都即係。啲布料咧，系做出嚟咧，系令到人嘅人體咧，你哋呼吸同你人體個呼吸，好似個皮膚一樣，係呼吸暢順，令你著在上去舒服啦。洗衣嗰方面咧，係唔需要用太多嘅洗潔精啊，或者洗衣機啊各方面去用佢。其實好簡單洗一件衫，因為我自己出去用手，即係我係手洗衫嘅，我係。 啊，係啊，真係噶。 係，尤其我旅行嘅時候咧，一定係自己洗添。咁咧就即係反而咧 ，fast fashion 咧，因為佢嗰個數量大，佢個資源勁咧，就能夠做到呢樣嘢。 哦，嗱，因為譬如如果話用棉嗰啲棉質嘅衫咧，用成2000公升嘅水嘅，我睇啲 literature 話 係棉質唔係最好嘅。我自己都少著棉質嘅衫，因為棉質尤其同 即係你著得耐咧，尤其啲即係染色染得比較深色，譬如黑色，我中意著黑色嘅衫啦。喺好短嘅時間尤其夏天嘅衫，佢好容易你棉質嘅衫就嗰陣汗味係你走你洗唔甩嘅。 嗯。 啊，佢殘留喺嗰啲纖維度咧係洗唔甩嘅。咁、嗯、反而咧一啲係可以分解嘅人造纖維嘅布料咧，就能夠係即係透氣嘅程度非常之好。咁亦都咧。喺個即係味道嗰方面，人體嘅味道咧係比較少殘留喺度。 係啊，所以改變下呢啲習慣，其實都係愛環境嘅一個方式嚟嘅。即係包括譬如可能食嘢啊，食少啲肉啊。其實因為肉咧嗰、那個生產嘅過程咧，嗰、那個碳排放都好高嘅。即係 尤其牛肉。 係啊，冇錯。 因為牛放出嚟嘅廢氣好犀利嘅， 甲烷啊， 養牛嘅過程。 系啊，咁嗰啲系 好多人系唔好多人唔知道嘅呢样嘢系。 系，咁所以我哋香港咧，原来统计起上嚟咧，系即系消耗肉咧，其中一个最高嘅城市嚟，咁即第二、第三嘅。咁可能因为以前旅游业严重啦，即系唔系所有都系香港人食嘅。讲真，咁因为我哋游客多啊嘛。咁、但系而家开始啲人做一啲叫做替代嘅肉啦，嚇、啊，即係好似等於我哋，不過我就喜歡傳統我哋中國人整嗰啲，就好過而家嗰啲即係嗰啲叫 protein， 即係嗰啲嚇，即係革命啊，即係喺實驗室裏邊做嘅，其實係。 係、我就覺得，如果你真係純粹你食素嘅話咧，我覺得唔需要食咩假肉咯， 就 食素啦，素食啦，即係個其實素食咧。就唔係話淨係一個形式嚟嘅，其實應該係即係行動啊，成個思維咧都唔係再適用嘅，唔可以即係話即係齋露尾啊，齋打字，齋計，即係唔應該嘅呢個，即係你即係素就係素啦，唔應該即係再用翻即係肉食嘅名字放喺素食上面咯。 香港食素都仲係少啊，仲可以喺呢度推動一下嘅。 嗯，阿陳友啊，除咗係著啦、食啦，咁你覺得譬如而家我哋香港人平日嘅生活模式咧，即係仲有啲咩可以做去達至即係一啲我哋真係講嘅即係低碳生活咧？ 其實咧每個人都可以揾自己嘅方式嘅，咁我覺得咧就係、是、你只要知道你做嘅嘢咧係有影響嘅，你做嘅選擇其實係有影響嘅，咁我覺得我就唔係咁緊張，話個個人一定要咁樣生活嚇。咁、你其實而家好多循環啊，好多再用啊，我覺得個意識都高過以前嘅。咁政府要做多啲嘢去推動成個城市嗰、那個改變啦、啊。咁嗰度影響最大啦嚇、啊，資源如果能夠完全用再生能源，咁嗰個影響最大啦。咁但係個人行為嚟講咧，大家就即係做一個有負責任嘅人啦。特別即係譬如我個比喻係，其實你嘅選擇係影響好遠嘅人嘅，即係喺海島嘅人啊，喺啲貧窮地方嘅人。不過你唔見到佢哋嘅，你唔見到嘅嚇，即係佢哋唔關你事嘅，你可以話。但係我哋就係、是。要學習去愛一啲其實我哋唔識嘅人，我哋見唔到嘅人，但係我哋其實嘅選擇係影響到嘅人咯，係啊。 嗯，依、這個心態都好高層次喎。 嚇、啊，好高層次咩？我以為好簡單添， 唔會諗咁遠嘅喎。即係嗰一刻佢做咗嗰樣嘢，享受咗就算㗎啦。即係佢未必會諗到咁遠。我而家做緊依個行為會唔會影響到？即係可能佢會留意到會影響到身邊嘅人，但係諗唔到會影響喺唔知某一個海島嘅人。 係啦，我唔知啊。我覺得中國人都有呢個哲學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嘛，係咪？咁啊，我哋都係咁樣由近至遠，但係要肯至遠呢樣嘢咯，係啦。 嗯，咁其实你觉得而家即係你做咁耐一啲低碳生活嘅即係推广啦，其实最大嘅一个难度喺边度呢？即係特别对于香港人嚟讲， 其实而家香港人都仲係好短视嘅，仲係好关心身边嘅嘢，自己最紧张嘅嘢，经济啦等等，都仲未跳出嚟。不过希望慢慢就有个改变啦，越嚟越多年青人呢是想改變的、我最開心是越來越多年輕人就來跟他說其實他是 他是想知道怎樣可以做一些改變的。所以我覺得、你看到很多年輕人他們會搞一些小型的環保組織、啊、小型的嘗試、啊啊、搞一些 IG、啊、Facebook、啊、我覺得個改變都是盡量開始的，那我們應該是繼續鼓勵支持咯。 我看到你那個機構都是很多的，即是都很著重年輕人的一些活動。 是 啊，我們有一個班的，每年搞一個班的訓練的人呢，是去推動氣候變化的個倡議，甚至、繼續、幫他們做一個連結、啊、即是跟海外其他的年輕人一起聯繫，同埋希望佢哋喺社區嗰度做一啲嘅項目啊，咁樣透過呢啲實踐咧嚟到去推動呢個氣候變化嘅回應啦，係。 嗯，係啦，咁係啦，今日我哋都聽咗好多關於即係低碳生活啊、氣候嘅即係變化同埋環境保護啊。咁或者我哋即係預告下聽晚嘅廣東廣西嘅節目啦。咁聽晚星期五晚。四月八號，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温故知新。咁我哋嘅主持有黃仲遠啦、周子欣同埋梁敬國。咁今日都好開心啦，請到好多謝阿莊陳友嚇、啊，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 多謝你哋啊，真。 我哋其實講落嚟咧都好多嘢想。 係啊，仲想繼續講啊！ 希望下次你再翻嚟同我哋，即係我又喺個直播室一齊咧。見住面咁樣傾。 好啊。 剛才呢我哋第二隻歌嘅時候呢我哋冇機會講呢 ,Calypso 呢就係 John Denver 嘅其中一隻著名嘅歌啦，我好鍾意一隻歌啦，因為其實揀歌嘅時候都思考咗好耐嘅，揀邊一隻呢有咁多隻歌 ,Sunshine on my shoulder,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啊全部啲同嘅同環境同感情有關係嘅歌。咁最後我揀咗呢隻呢，因為我每隻聽覺得好開心，即係講緊喺海度呢同海豚一齊暢泳啊，即係我哋係喺一個海洋的環境，一個乾淨海洋的環境，即是其實John Denver 是一流的，我 可惜他過了身，一個坐飛機失事，他自己搭飛機失事就過了身，但是呢即他的歌其實很多跟我們的環境是很即息息相關的， 是絕對是 選這些歌呢今晚呢就是回應回即莊陳友今晚嚟參與我哋呢個節目做我哋嘉賓，所以揀呢啲歌。 多謝，多謝莊陳友。張丹發 嘅。咁我哋最後咧，即係俾大家同大家分享嘅一首歌就係 Simon and Garfunkel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係啊，我哋好 Over Troubled Water 而家成個。係 啦，好啦， 有道橋，友誼就可以係經歷跨越嚇、啊。 好啦，多謝陳友， 多謝曬大家， 好，大家再見， 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Say it all.